都正啊，够晒醒目，个个估我身家厚噶。 识到位旅游，佢羡慕香港客，要做对好佳肴。我话香港有层楼， 做经理薪水厚， 哎，其实我系个小工友咋，租满间晒字屋， 唉，气味冤又臭噶， 细到似番间盒， 间房仲乱过狗窦啊！ 寻伴侣，唉，鬼会将我后命，翻乡下求朋友，点知道亦难求，要利是嗱，酒席费又要生活费，一切要供给够， 唉。原来乡下啲女仔啊，个个虚荣心重到不得了，仲讲我哋啲香港人个个都发达，遍地黄金，好容易揾钱嘅。啊，我又唔衰得噶嘛，系嘛？又未有老婆，几大都呃住佢先啦。点知娶咗佢翻嚟，惨啊！始终会穿煲嘅，一穿煲，当堂变晒啲白鸽眼啦。 唉，认真系冇收。穿煲被佢追受，女友反目，话俾我呃得透。当初仍富有，点不一知冲生晒，我系块空心牛。佢心中爱自由，中意香港客，财又有，物质都有，申请到啊香港，各样要享受够。香港到处都失业，冇身份证仲更苦透咯。其实你喺中国不必忧，香港地穷亦有，咪估我身家厚。你话实好冤家或者不冤家，都要谂通透。